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每日。 今日2023年6月12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多新闻嘅星期一，多到有啲惊。 所以我哋有啲嘢会斩开咗，所以调翻转新闻本身应该会比较短噶，应该啦。 系啦，尽量啦。嗱，讲咗喜事先，声优黑泽朋代就事务所啦，就宣布结婚。 我一路有个印象系，小姐你唔系结咗婚噶啦咩？ 我都有咁嘅印象。 我硬系有呢个印象，佢好似几年前结咗婚咁样嘅。 因为佢有啲特别啲嘅，因为佢几有意思就系佢喺间艺能事务所系东宝艺能咯，一般唔系一般所谓嘅声优事务所，有啲奇有少少意外嘅，所以宣布方法都有啲唔同。咁就恭喜佢啦！咁佢都冇讲到对方系咪一般人啦、啊？电车男啊，诸如此类就冇讲到嘅。总之恭喜佢。咁另一单结婚咧，演员嚟嘅就始谷洋二就结婚。咁始谷洋二最有名的角色就系廿几年前嘅真人版《美少女战士》嘅礼服门侠，跟住之后喺《蒙面超人》喺鬼都出过场嘅，演出过嘅，系个几老资格演员啦。咁佢咁啊，当年嘅《美少女战士》都结咗婚咯。咁北川景子结咗婚啦，咁佢自己结婚差唔多啦都。 我唔知系咪日本某啲男性系特别襟老咯吓，真系唔似咁老喎，老老实实。 咁我都觉得睇阿美少女战士五人组，而家阿小松宰下北川景子佢个样其实都 keep 得都基本上都仲好 keep 得好嘅。当年我做美少女战士发攞翻字幕噶，谂下几多年前啦。 属于吸血鬼一族嘅嘢嚟噶啦。 系啊，啲史前历史嘢 OK 啦。好，咁就讲下 动画消息 系啦。 先讲一个新番啦，就呢、這个二世界失格。失格，我唔知道大家会谂到系乜嘢啦。系冇错，如果你谂到嗰套作品嘅话，的确系嗰套作品嘅嗰个失格。 又系， 即系失格人间嗰个失格啦。即系你话个梗系咪好老梗咧？系嘅，但系配上太准字咧，可以玩嘅地方几多啊？可堪玩味，所以先咩？因为佢原本系一个spin out 啊，定应该算系外传。我唔知点解佢哋话，总之佢唔系一个正嘅嘢啊。但系因为受欢迎，因为有话题啦吓，咁啊最终变咗就正式作品。咁而家又直接同漫画埋添。 又太宰治啊，大佬！ 咁你讲到日本文豪，又系佢咯。佢都八卦嘛， 唔系咁，应该咁讲，好适合做太宰治嘅人生同个性，好适合做二创嘅。咁三岛由纪夫啊、川穗康成呢啲就比较难用啊，尤其三岛由纪夫，你做二创你好麻烦嘅会。 三岛就硬核啊，佢啲故事硬核，所以咪话啊，太宰治最紧要嘅特点系多八卦啊嘛。 系啊。佢多八卦嘢嘛，同埋佢同埋佢系好受女性读者欢迎嘅，佢呢种佢呢类咁嘅人。 啊，个故事就好简单嘅啫，其实就系佢哋本来想一齐自杀，咁大家知道最后咩事啦吓。咁、但呢度入边呢个故事入边咧，佢就系俾啲异世界转生器啦，即系咁一夜撞咗去异世界度，大概好似系咁样嘅。其实老实讲啊，你只要谂到呢条友仔异世界转生。其实你已经可以想到可以玩啲乜嘢，而佢入边佢转咗身之后咧，就调翻转系非卵上之弱嘅，大概个故事就咁样啦吓。 咁大部分嘅作家都系咁弱噶啦，你想点啊？ 除非嗱，你最异世界真系好厌恶，或者转生呢个啃真系好厌恶。如果唔系咧，其实相对于嗰啲老啃嘢，我觉得呢个反而可以留意一下嘅，系咁样咯。 OK 啦，总之就你太咗字 fans 咪睇下咯。好，咁咧就系、是、Spider-Man 穿越新宇宙北美票房有2023年最佳纪录啦，咁我亦都唔意外嘅，佢呢套嘢其实就完全同之前嘅无家可归一样，系收割蜘蛛侠 fans 嘅啫，而且比上一集仲明显，摆明就咩，塞大量嘅蜘蛛侠嘅 letter 彩蛋样，你系蜘蛛侠 fans 睇到又系嗰个飙打飞机打到成个天花板都系嗰种嚟嘅， 咁、但系老调翻转讲啦，咁因为呢次系动画版啦，叫做上一次套动画版，其实个反响都系非常之好嘅，其实好过佢真人版好多嘅系。 唔系上应该咁讲呢套嘢咧，我觉得佢系一个叫技术分，佢系攞满技术分嘅，但系作为剧本嚟讲，唔差嘅，好过无家可归好多，因为无家可归嘅剧本，我觉得难度系一个离晒大谱嘅部，但系我觉得，但系如果独立嚟讲，即系而家顺便讲两句啦，就系、是、第一集个剧本好过第二集好多。第二集剧本我只能讲叫做 OK 可以嘅，唔错嘅，同埋好嘅，有啲位好，有啲位好难，好多吐槽位，但系点都多唔过无家可归， 无家归型垃圾嚟嘅。好，讲完。 咁啊，佢个票房咧个成绩咧，就首先就系、是，因为佢作为一个第二套作品咧，票房通常都会比第一套好嘅，因为如果第一部好嘅，先天性啊嘛。咁佢系，但系佢系四倍于第一部嘅动画，咁都几夸张下。咁当然亦都系受惠于呢个第一部个好评啦。咁啊，仅次于 Mario。即其实好黐筋噶啦，佢今次要屈居亚军，纯粹系因为有个 Mario 等咗喺前边啫。如果唔系咩，我哋前呢度啱啱提过啦，我哋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提过啦 ，Mario 系破烂晒纪录噶嘛，动画片嚟讲，接近系《冰雪奇缘二》嗰只嘅 capsule 噶嘛，所以呢套佢输咧就应该系非战之罪嚟嘅，纯粹对手太强啫，咁样啦。咁啊嗰啲横跨动画多平台啦，呢、這个 Love Life 时间啦。 好啦，咁 Love Life 咧，经过咗由去年嘅十一月选拔，去到而家六月，即半年时间，终于选咗新成员啦，第三期啊。咁有两个，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杰拿。咁另一个咧就系、是、新人嚟嘅，就系、是、暂时讲系全队年纪最细，2024年嘅。咁今应据说就今年四月啱啱高中毕业，细过我之前大佢两个月，佢心彩一届，即系叫细两个月，但细一届嗰种。咁就叫板仓花，个花系读做 Sakura， 焗鬼冲冬球。咁就佢未来将会参加大类活动啦。咁呢个就系新报，即系叫做新嘅成员报告嚟嘅。咁大致上其实佢啲嘢都系 Love Life 嘅 fans 先会有兴趣知，咁我就唔讲啦。咁就祝佢好运啦，几可爱嘅、那个成员。 咁啊，但系香奈喺针入边咧就有两个传统嘅，有两个系会系大新闻嘅。一个咧就副刊开始写稿，一个咧就系 One Piece 休刊。 放假。 One Piece 休刊系非常非常非常罕见嘅事嚟，但系今次就情有可原嘅。其实，美田系话，因为佢要做手术，眼嘅手术，佢话医散光嘅，相信系激光手术啦。咁啊，所以要休息一段时间。冇错，理论上你眼部激光手术咧。最极端嘅情况之下咧，系可以朝头早做，晏昼走人，系唔使入院，唔使剩嘅。但系你可以走人，你可以睇到嘢，但系唔代表你唔使休息嘅。咁啊，所以佢而家就因为有咩休刊。咁其实我觉得应该系佢前排都个进度比较，因为我印象中咧，阿美田系讲到明咧，佢系有最少一个月以上嘅存货嘅。咁但系今次咧，似乎就佢唔知系卖晒存货，仲要再休四期啊？定系佢啲存货已经冇晒啦？四期其实喺针嚟讲算系几多啦？一个月时间咯，其实就咁。所以点解 One Piece 一路以嚟都冇休刊？就系佢唔系话完全冇放假，但系佢放假前就已经准备好佢休刊嘅所需嘅。但系今次就毕竟系伤患啦，咁样你知啦，你眼大家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应该咁讲，视力有问题嗰阵时咧，睇嘢系好痛苦嘅事嚟，做嘢系好痛苦嘅事嚟。咁所以佢呢次就我谂顺机休息下咯，咁就咁样去执翻我只眼先咯，因为佢都短期内佢都应该冇咁快可以唔使做字嘅，所以佢都要搵个时间出嚟搞呢啲咩嘢咯。 咁佢依个超勤力嘅漫画家， 所以俾佢唞一唞啦吓，咁样咯， 唞下啦，即系再讲佢又嗰样，即系啲劳工问题变咗啲喺啲社畜问题啊，变咗系。好，咁我讲完一单嘢。 好啦，咁我哋去到游戏相关消息，不过我哋首先要睇睇下今个礼拜或者系嘅事差唔多时间公布嘅游戏新作咧， 好多， 因为太多，我哋而且佢哋有自己冤枉啊。即系今年冇 E3， 但系有个冇 E3 之名嘅 E3 啊嘛。 嗱，应该咁讲，不论系showcase 又好，咩 GameCon 又好 ，KK 又好，我睇完三个 show 加埋齐，不如三个 show 埋一齐搞翻个 E3 好过啦。屌， 喂， 我都唔捻明嘅，你我 话我佢 E3 系本身就有需要存在噶嘛？佢而家连直情搞都唔搞，其实就最终大家都要搞噶。其实 唔系，系最紧要就系咩？你分三个，你 game 你介绍啲 game。八成嘅相同嘅，屌你分手把撚咩？不过算呢个唔讲住，呢个阵间有机会吐槽咯嘅。 总之PS 因为比较早，所以之前已经讲咗啦。咁今季咧就比较麻烦，因为 Xbox 就自己搞啦，就其他 game 就自己都有个嘅 Game Fest 嗰边讲啦。咁老任暂时系冇消息，而且佢讲到明六月系唔会有正面会嘅，因为往年 E3 会有正面会噶嘛。咁今年 E3 唔搞，佢就真系连个正面会都斩紧埋。定系纯粹就系 你植乜嘢面会讲咩 game？ 你玩你萨尔达啦，你我唔知啊。总之就可能真系要到九月先有，因为上一次就系四月嗰、那个，嗰、那个系烟草 game 专用嘅，咁啊相对唔系咁正宗啦。咁唔知佢八月会唔会又整一个迷你嘅出嚟？佢之前唔系未试过嘅。咁总之，但系佢讲到明六月唔会有噶啦。咁所以依三个期档期都唔会有。咁啊，大概就系咁样啦吓。咁但系任天堂相关嘅游戏消息，我哋都有嘅。先讲一个，其实上个礼拜发生噶，但我见我睇埋个叫做裁判结果，我先出嚟嘅。之前咧呢、這个台湾呢个 Pokemon 嘅大赛入边啦，就都捉得几应下，片都拍 Q 埋啊！即我唔知系咁啱啊，定系佢全部都有 cam 影住啦。系总之佢个赛入边大赛入边咧，佢系用呢个魔术手法。换牌啊，将个坟嘅一张卡换咗落 top deck 度，即系你牌库顶啊。其实老老实实，净系个手法本身咧，系行云流水，唔系超慢镜啦，影捻实锤啊嘅超放慢镜，你系睇唔出嘅。即系要捉就唔难嘅，因为喂你个坟无啦啦少咗张卡度，一 check 坟就知噶啦，因为 Pokemon 个坟系要 check 噶嘛，个顺序都唔可以改噶嘛。咁所以一 check 坟你就知佢发生咩事噶啦。咁啊，结果就其实都几搞笑噶啦。首先俾人罚。唔开名，虽然大家都知系边个，咁啊，好似系前冠军嚟嘅台湾嗰边嘅，唔系四天王，点解呢？因为佢其中一个处罚就系剥夺四天王称号， 吓 咁捻中意嘅， 玩嘢嚟。 因为之前咧就另一单都有少少争议嘅，又系罚重咗啦。不过咁唔知点解成日都无啦啦罚重咗，可能啲质主嘅问题啦。有个系报咗名大赛，但系冇到，即放飞机啦，罚禁赛一年。呢条就系作弊罚半年， 吓。甩底点解奇怪咁肥胃咧？ 唔系咯，你甩底我唔知佢系有意定无意定系乜嘢啦。我有啲瞓过咗都唔系好出奇啫。老实讲，你罚一年系好真系好捻金。咁但系你作弊捉到，喂老老实实终身停赛都唔系过噶，即系但系佢净系罚半年。咁啊，所以又即系其实又有咗俾人攞出嚟讲下啦吓。咁不过调翻转讲，呢条友仔个技术真系其实几劲吓，冇讲笑。佢真系要放到慢镜，你先见到佢点样将张牌换上去。即系老实讲，呢个 Pokemon 佢个质处判断咗就好似系唔知点解啊 ，MTG 冇咁多嘅问题，明明同样都系威水之后吓，都系咁样个水蛇冲暗串，都系差唔多咁样搞法。同时就如果我找一条 link 出嚟，可以俾大家欣赏下嗰啲行云流水嘅技术。先讲嗰个 GIF 系放慢咗好多倍噶，你先睇得出噶。咁样啦，好啦，咁啊正正经经去到有任天堂相关噶啦。我又冇听到我认识嘅人打嘢啊，老老实实。 我都听唔到， 但系据说就唔少有多人打嘢嘅，我估都系佢哋嗰班人黐埋一堆噶啦。 喺 Facebook 里面有人转贴啲就系简单嗰个就系走去搵人改师傅。咁咧，任天堂一 check 到你改师傅咧，就 ban 咗部机。由于改师傅基本上都系用同一部机嘅，咁佢改机佢整到啲曲咧，咁一次过就成班人炒起晒，咁就惨叫。咁主要就改咩咧？改 Mon Hunt， 即系嗰啲攞素材啦，同改晒再改王国之类。咁有啲人惨叫就话：喂，大佬单机 game 你两个点改？咁人哋话明唔俾改就唔俾改噶啦。咁你衰咗，咁你咪认咗佢咯。咁你咪换翻咯，买部新机咯。 理论上啊，你个逆向工程。改师傅都算是逆向工程的一种，是违反你签了个份水蛇春咁长的使用协议的，所以你是没得讲的，你都不可以说他霸王缺义的，没人。 不是很简单，就是你说你是啦，就是玩模拟器不犯法，但是 game 本身是不给玩的嘛，这 game， 就是玩就是你玩这 game， 就是说你模拟器本身存在不犯法，但是这 game 本身他说了只能够在任天堂的平台上玩的话，你即使你买了这 game， 你转下去其他平台玩就已经犯法的了，有个。喂，讲明唔转整蛊喎，咁当初只 game 话到明唔得咁得噶啦。 咁啊呢条跟住入边咧，老任又仲有另一个讲明唔转整蛊嘅嘢，咁啊佢就推出一个啲社交建议，基本上我见到呢四粒字基本上就当废话嘅，但系佢又会话，如果你多次严重违反呢个建议，咁佢就会做嘢嘅，我谂紧，咁就唔叫建议噶咯，咁就叫规矩噶咯。佢鍾意叫建议啦，其实都系啲废话嚟嘅，即系咩顾及其他玩家稳受啊，即系 冇随便断线嗰啲咧，一输咗即掹线嗰啲啊， 即系总之都系嗰啲社会秩序嗰啲神风拉低嘅嘢啦，基本上咁啊， 即系线人风俗嗰啲咁嘅嘢啦，即系唔使理嘅，其实我觉得系唔使理嘅， 本来就系可以唔使理嘅，问题就系 讲得好早啦， 佢话你真系成日咁，佢可以保留佢权庭理权嘅权利嘅，所以我觉得呢个应该算系规矩啊，只不过话轻微违反规矩，佢就唔会带理你咁解啫，你喜欢啦吓，即系 OK 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 讲完老友啦，讲 Microsoft 啦 ，Xbox 咁咧都系同儿童有少少关系啊。不过老实讲，我觉得呢个算系疏忽嚟嘅，呢、这个完全系疏忽嚟。一般违反过只系特登嘅为主啊嘛，但呢个系疏忽。佢如果唔系泄漏，系咩咧？理论上佢入边注册嗰阵时咧，要有监护人嘅授权嘅。咁样问题就系咧，佢如果你卡住咗喺填完资料，但系未有监护人授权嗰阵时咧。咁中间嗰度会有个空白地带，咁有啲我唔知佢好人定乜嘢啦，你做到一半嘅程序呢返到嚟佢会返歪返去呀，即係你唔使重新填过呀，你中间隔住咗，因为你可能会搵阿妈签名，个阿妈可能同你讲、哦、你要点点点佢先签名，总之唔系第一时间同你搞呀，咁你可能放低咗佢嘅嘢㗎嘛，咁佢帮你保存咗件嘢，等你下一次再填嗰阵时呢唔使重新填过。咁其实本来系个咁政策问题就系啦。咁嘅情况下你咪即係保存咗佢啲资料囉。无论系你系咩定系咩你都系保存咗佢资料㗎嘛。咁而家就俾美国嗰边唔知乜春协会咁就去就系罚鸠佢，就话你咁样都算保存咗佢嘅隐私资料，而且系未得到家长同意嘅情况之下。因为你又未签过咁嘢嘛。 嗯。 哇结果就濑嘢囉。有少少有少少非战之罪喇喇喇喇。不过都系毕竟系犯法就系犯法啦。咁啊都罚咗2000万。美金唔算重噶啦，其实 需要啦， 系啊，即系之前啲 Epic 都俾人罚咗5亿， 咪就系咯，佢2000万美金算系咩？ 可能都系睇就系、是、睇在佢其实都唔系特登罚嘅，因为蓄意同唔蓄意两样嘢嚟噶嘛，咁样啦。 系啦，咁咧、本周咧就最大嘅新闻都唔系呢啲嘢，其实 最大嘅 game 即系新闻就系、是。Diablo 4咁就識嘅人都已經全部落曬坑噶啦，即係除非你唔玩啫。 因為上個禮拜就係呢、這個先行版又好豪華版，你點叫都好啦。總之 係先行版啦，先行版就早玩4日，咁咧而家就全線開放啦。咁就 毫不意外地有隊冧咗嘅 server 咯。 因為佢話到明嘅，如果投100名你即係復星黑 core 100嘅話咧，咁咧就佢有個獎，有個遊戲裏面有個獎，有個碑咧就刻你個名嘅。 有一个不是第一个， 头一百个， 你只要在专家模式，在专家模式啊，即是死了就死了那个模式啊，不是普通模式啊，入面去到100名，那他就会黑了上去，那你第一个计会黑到第一名，而且他是有顺序的，那顺序就是根据你完成的时间顺序，那呢两天就已经有人搞定了，那当然应该 是之前 beta 版的时候试出来， 我印象中啊，我不是肯定的。我印象中佢系有用嗰啲好特殊嘅方法去升级嘅，咁啊系黐紧线啊！ 因为今集升 level 非难咗好多，升 level 比以前慢咗，所以其实升一百好困难事。 官方讲，如果你一个普通人嘅话咧，系要玩两个月你先升到一百嘅。咁啊，当然呢个系所谓嘅普通人系直情系唔系话你一日打八个钟嗰只，直情系你休闲嘅状况之下打，即系我唔知佢打几多啦。 有冇日即系好似我平即系好似我咁样平日每日打个人，即系有时放工咯，可以打个人两个钟。 正常系啊，正常上班族嗰种咧，你可以打你两个月嘅，你先升到一百级。嗱，佢仲要唔系指专家级啊，因为专家级因为死咗就死咗啊，大家有冇特别贵噶嘛？大家都明啦吓。咁、但系条友仔劲系好劲啦，但系你点劲都劲唔过断线大神。啱啱提到，因为一般版嘅用户涌咗入去，结果个 server 变到非捻常之唔稳定。你入唔到去还好，你入咗去之后，结果嗰、那个第一个达成专家级100级嘅玩家，就因为网络 lag 机，翻到嚟就已经见一条尸体喺树了。咁啊，好似两日就已经收个皮啦，即系超级快速。咁啊，但系佢个名人死留名啦，咁啊点都留咗个名喺度，咁啊算。 不过最惨其实最惨唔系 level 嘅，系拆啲装，因为 Diablo 特色就系拆装、拆装再拆装，我好怕呢样嘢，所以我其实唔中意玩 Diablo 就系咁原因。 哦，咁你悠闲打又悠闲打啫，咁啊。 问题就呢类咁嘅 game 又好过你系不停会龙啊嘛，即系为咗龙一件防具，系咁拆，系咁拆，系咁拆，我好烦呢样。不过走完呢个问题啫。 而且順便睇下啦嚇，呢、這個台灣嗰邊，我唔知香港有冇，香港好似都唔係好聽到啊。台灣嗰邊咧係有幾檔廠咧，包括吉嘉幣啊、華碩啊，再當唔記得咗乜嘢，係會買4070以上嘅 display 就送 Diablo 4。咁啊吉嘉幣最快派曬，佢係有限量嘅嗰張。去到十几号嘅啫，所以就算你而家听到你消息，你都系赶唔切噶啦。未够钟佢就先派晒，咁啊，据说另外两间就仲喺度嘅。咁啊，其实都见意外地 大家都就话诶咩有咩佛成捉尘，有啲老土 game 啊，除咗画面冇进步之后，都仲系十年前个样。之前嗰啲即系做 beta 嗰阵时，个个啲差评价都唔系好好噶，但系出到嚟就好捻好卖，即系即呢个就要居功于嗰啲其实唔多出声，真系其实已经系翻工翻工嗰啲，好似阿杰特你所以已经系呕不已打一打嘅，但系可能有一个礼拜先打个两三个钟头，但系见到老 game 翻嚟，咁啊大家众神归位咁样。所以就连呢、这个部署嗰边嘅预期都超过晒咁样，咁都算系件好事嘅。咁终于唔会，虽然都系俾人屌到爆噶啦，咁啊最少系好嗰方面俾人屌爆啊，最少唔系嗰啲 I U Fanful 嗰啲咁嘅冚家拎啦。跟住咧就一个终于嚟到嘅嘢啦，老老实实，我当年连佢点解出得到？点解只 game 有人玩？ 都奇怪。 点解佢可以营运落去，都系拗穿头啊！这个洛克人 XDiva 揀一个手游啦， 即是手游，咁喂老老实实真係唔明啲人点解会玩得不亦乐乎啊，我真係完全理解唔到，佢好似出就冇耐就已经系不断咁出啲即出女角啊，出啲性感霜啊，出啲联动啊嗰啲嘢，好似喺度救亡嘅，已经系喺度救亡咁，但係呢只 game 本来就出得到，我已经觉得好奇怪用呢个形式去出。即系你话你出洛克人 X 嘅任何新作，甚至旧作重制 remaster 都好，我都相信会有一班人买单嘅，甚至可能包括我。但系呢只手游，真我真理解唔到老老实实。咁佢搞咗三年，咁终于收皮啦。 咁都挨咗咁，应该话 咁都玩咗 三 年咯， 咪就咯，黐捻线。 咁啊，跟住一个咧，同游戏有关系，但系唔系好大关系嘅，就又系小岛秀夫，不过唔系嗰单嘢。先讲就系佢终于拍片啦，不过唔系佢要拍嘅电影，系个电系拍佢嘅电影，唔系佢拍，系佢拍佢。 佢嘅片咁咧就笑作讲小岛秀夫开发死亡搁浅嘅故事。 我印象中，我哋之前佢开拍定系出消息嗰阵时候，我哋就睇过嘅，但系而家就出预告啦，系咪终于都？ 我对我嚟讲嘅就系、是。你除非你谂，除非你打算，除非你打算打算爆爆你同柯南嗰啲恩怨情仇，唔系我冇兴趣。 我觉得应该冇咯。 我知，就系咯。咁讲真就系，我对死亡搁浅嘅开发冇兴趣，但系对于你同柯南咪啲恩怨情仇，即使系你片面支持，就算老屈柯南咪都好，我都好有兴趣听。 如果用呢个八卦魔开到尽嘅话，我甚至乐意你老屈佢噶。最好对到搞到佢木桶堂添。如果睇八卦花，即系食花生唔厌事，但系成个角度。 唔系，即系我好老实啦，我真系对死亡搁浅嘅开发其实唔系太大感想，太大感兴趣咯。即系唉，咪咁样，不算啦，呢、这个就唔讲佢啦。 我估佢都应该系行呢个点讲啊励志式嗰种噶啦，即系觉得点样排除万难啊，咁样点样执着啊，做成咁嗰个方向嘅。 我 唔 觉得好睇，好老实嘅。 睇你点睇啦，即系如果你系幼稚重生呢个行嘅，你都可以睇下嘅，一个唔算系好好嘅示范啦。 好啦，跟住就系 Twitch 嘅戇鳩事件簿。 弹出弹入，好彩佢系喺星期开始去搞呢件事，所以迅速地严上，跟住迅速地收皮。我形容呢啲叫贼老士沙布。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之前咧要改新嘅sponsor， 即系工商政策。简单就系一实况画面里面，你卖紧广告嘅 logo 唔可以大过画面3%，系3%啊，即系几时大家计到啦？实况唔可以穿入广告片。画面唔可以有视觉广告，即 banner 嗰类，亦都唔可以有音讯广告。 简单讲就系几乎唔捻准你自己知咩，因为大家都知道各平台都会有广告嘅，呢个大家都完全理解噶啦。人哋出商业化、出成、出贫富嗰啲呢啲都好贵啊嘛。咁就算你本身冇广告分成都好，你俾佢卖广告都系合理嘅。咁问题就系直播主要食饭噶嘛，人哋全职教噶嘛。咁通常就靠广告分成呢就我谂死你㗎啦。我哋之前都提过啦，除非会 one man band， 如果唔系呢就唔可能嘅。你要有 team 嘅话呢就係唔太可能，咁通常都要接嘢啦，尤其是咁调返转讲，喂大佬，我呢百万千万网红，所谓网红啦，咁唔通我就真係食你嗰少少广告嗰个分成啊，喂嗰嚿嘢真係打工都多过你喎。 冇话啦，就日本啊啲 YouTuber 有啲比较个人写出，我觉得唔系个人嘅，但佢自己啊都喺自己都卖广告啊靠。 啊，所以好多时都会靠佢自己接嘅广告㗎。问题佢而家出个四大金光圈呢，几乎就係话你唔撚使出㗎啦。即系，当然佢有提到一啲细节，佢点样都还可以啊。即系话，譬如话我卖耳机广告嘅， 咁我可以唔出佢 logo， 或者个 logo 好卵细，咁但係我就喺度赞嗰嚿嘢，嗰个嘢使用得如何，我用我使用感想如何那样，我整嗰啲乜就算赞佢都好，都冇问题。咁其实呢句废话嚟嘅，即係呢样我调翻转，你点捉啊，大佬？你捉到后面又有协议，又系咪咁容易呢？咁啊，又或者系你唔可以直接将佢 logo 车落去，但系如果你做成一件实物放喺你背景，甚至你件衫上面都 OK。总之佢谂咗好多啲，点讲啊？我设个规矩落嚟，跟住我开个后门俾你走啦。但我系咯，你唔系觉得咁样俾个狗窿俾人捐，啲人就唔会吠你噶？你黐捻线嘅真系。咁啊，结果梗系俾人屌捻到开冚啦。结果几日？应该是三日唔到啊，两日咋就即时弹出嚟，得我投降全面撤回。即系啲系咪除咗查到屎忽忽都弹出大入之外，我仲可以讲乜嘢？好明显就系想试，我、哦、话你班友仔如果肯捐九窿嘅，咁我就食捻少少晒你哋啦。即系 问题就系你冇可能冇可能肯捐噶嘛？问即系有时有我有啲事查到屎沙煲系你明知道系唔明知道系冇可能嘅嘢就冇得试啦。 佢又想自己赚埋佢呢度嘢，佢又唔系想。独垄断你啊！大家想分一杯羹，咁啊变成就系想你经过个平台去指定佢，即系变成好似经纪人咁样，跟住佢抽翻个成，唔知抽几多啦，抽几多都好，佢想要呢嚿嘢。咁咁样嘅情况下就变成就系平台嘅广告，咁佢就 OK 啦，因为平台嘅广告唔系佢自己啊嘛。咁佢就想咁样去揿住佢，咁啊我唔知佢最后想攞几多啦，但系肯定唔会细嘅，老老实实。其实就算5%，佢都赚死佢噶啦。咁当然肯定唔止啦。咁啊！啲人就话嗱，你一落我即刻跳去 YouTube 又好，跳去边都好，我即刻咁结果就系、是、唔好意思，系一日几咋，两日都唔到，就已经铲晒所有呢啲相关嘅指引，咁啊，只系自己笨柒啦，即系呢啲查到屎沙煲就系、是，唉，屌啦声真系，唉，好，我讲另一档扑街。其实我真系本来唔想讲呢样嘢，因为上个礼拜嘅日本嘅消息嚟嘅，佢今个礼拜先出，慢都算咯。你仲要错，仲要错到就嚟捻晒行。 你讲啦，呢啲 咁啊，都系嗰句，上次我哋开咗名啦，今次又开名，咁大家都估到系边一档噶啦。我哋开名讲华文媒体嘅报道，我要屌捻到开花嘅。就上次系入天堂火烛嗰单，今次系 AI 相关嘅，然后又系咁样。我唔知系佢个作者本身希望如此，然后将佢写成咁啊，定系佢日文咧系差到咁嘅地步啊，定系佢个脑真系差到咁嘅地步，还是佢压视力有啲咩问题？嗱，简单讲咧，就系日本嗰边就喺度倾紧要唔要就 AI 同版权相关嘅法律去修法，咁好正常啫，全世界都激紧呢啲嘢噶啦，有啲人做紧，有啲人未做，有啲人准备紧做，咁日本都系准备紧做啦，咁而家咁，但系佢而家倾咗个结论出嚟，暂时唔做修法。咁啊，呢个首先就呢件事本身，其实我觉得直情系唔捻值得攞出嚟讲噶，因为就系冇事发生，件事就系冇事发生，你叫我讲乜嘢啫，系咪先？咁 OK， 咁都算啦，咁冇事发生你都可以报嘅，咁有人就直接报，咁有人唔够新闻要报要插落嚟 ，OK， 唔紧要嘅。咁你咪同佢讲冇事发生咯，系咪觉得佢冇佢系讲咧，所以要自己加盐加醋咧，加盐加醋就算，你唔好将呢件事调捻翻转嚟讲啊！即系你明唔明我个一级一级咁退啦，已经系大佬，你将件事完全调捻翻转嚟讲，咁样啦，我照读佢嘅标题，原本一字不漏啊，唔好话我屈鸠佢。日本销售 AI 生成内容属侵权，空格将成刑事检控，空格加好，空格原作者有权索偿。佢咁样写，咁啊听起嚟系咪好似 AI 会侵犯版权，个原作者就可以告鸠你啦？佢个标题你听落去，原捻全系这么回事啊嘛，但系原捻全不是这么回事。啱啱佢已经系噶啦，佢就系简单讲就系唔做任何修法。AI 对于版权嘢，先讲佢有两部分嘅，一部分就系生成嗰边嘅，其实之前已经有法例相关噶啦，就系机械学习嗰边啦，学习嗰部分，即系攞网上攞好捻多套，然后做学习嗰部分。日本嘅法律已经写咗系可以用嘅，之前讲咗啦，咁而家佢今次讲其实都系讲句废话，就系、是、我唔会改呢部分。即系佢之前收咗法嗰部分，佢唔会更改。咁然后第二样就系生成嗰部分，因为之前冇改过生成嗰部分。咁佢而家倾就本来话系咪要改，咁个结论系唔改。咁唔改嘅意思即系乜嘢咧？佢又出咗表出嚟话翻你听，其实都系废话，即系话个版权法唔改嘅话会点样咧？就系、是、咁该告就告，唔该告咪唔告咯，好简单嘅啫。因为现行嘅法例 你的诠释空间有好紧，冇咩特别嘅分嘅，佢唔会分你用 AI 画出嚟啊，用手画出嚟啊，用个电脑 gen 出嚟啊，甚至你攞个屎忽印三个圆圈出嚟啊，迪士尼要告你，依然系会告你。我讲嘅例子就简单嘅啫、嗯，你攞屎忽印三个圈，迪士尼要告鸠你，你都系依然可以告嘅你嘅。佢系唔会管你用 AI 画出嚟又好，用手绘出嚟又好，你无林又好，佢系唔会管你嘅。总之你件嘢本身最终成品实质侵咗权，佢就会告你。咁反过嚟讲，句就系你件成品最终唔侵权，佢咪唔会告你咯？有几难理解先？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点解可以脑补咁捻多嘢出嚟？可以脑补啊，佢呢件嘢呢件嘢犯法，我谂咧要黐人筋，即系呢个完全系一个调转咗件事嚟讲，佢标题杀人。当然嗱，我要俾翻少少个，算是 credit 定反 credit 啦。简单就系、是、件事系冇错，系Unreal 写出嚟嘅，但系个篇报道系佢系转载嘅啫。当然啦，你可以我会讲，喂，你转载你系咪睇过件嘢先噶？你唔同意件嘢，你唔应该转载噶嘛？你觉得佢件嘢噏错咗嘅，你咪唔应该转载咯。咁你唔识嘅，咁你系咪随随便便咁样去掟出嚟？当然你可以话，我如果我识嘅，我自己写咗咯，使啦引人哋噶啦。佢系引用一个中国嘅简体中文嘅媒体，咁我唔系好识佢嘅，咁系纯粹凡间转换嘅啫。咁啊，所以呢啲引用就喺业内就好常见嘅，所以佢今次勉强叫做从属责任啦，唔可以叫主要责任，主要责任就系嗰个垃圾简体媒体，我唔识佢嘅，咁我就唔同佢讲，唔讲得，但系我识 Unreal 啦，我系觉得咧 Unreal 嗰啲人咧迟早有人走嚟斩我噶啦，我成日真系屌佢，但系冇得讲，你真系太过分啦嘛，上次又系屌啦声。成件事坐撚到我哋到被一問出嗰陣時，我都要掉揸下抽水。就總之就是這樣啦嚇。 唔好講，其實唔講佢啦 ，Engadget 啊，算老牌嘢，我都屌咗佢幾次啦。不過我屌佢，係我對依檔嘢嗰句基本上照得紐約時報啊，上週報呢位嘅 post， 我幾有意見嘅。不過算啦，依、這個唔講佢呢隻嘢啦。 嗱，照得呢样嘢，我可以理解，某程度上系资源回收，佢人力唔够，即系呢部分我勉强可以接受噶。所以点解我啱啱话 Unreal 嗰阵时，我要补翻飞，就系佢都系照得人哋嘅啫，而且系攞到授权嘅照得，咁啊其实都还好嘅。 好啦，咁我又既然讲开就 Engadget 咧，就系佢咧就喺宣布6月30号之后咧就归落去日康嘅科技版度。 即系简单讲就系降 grade 咯，因为佢冇公司，其实一路佢个冇，都唔系一路啦，都好耐噶啦，好多年啦。佢冇公司就系阿夫，咁啊变成就系本来独立品牌，咁而家咪缩翻老母个咩度咯。咁其实大家都已经系冇乜理佢，因为呢档嘢咧，自从同隐科技，但系隐科技系另一档嘢嚟噶。佢哋仲好似09就好都分咗好多年噶啦，唔知09定一几年分嘅，好一就算一都系一字头嘅。嘅嗰阵时分咗手，即系佢隐科技而家叫酷三 C 啊嘛，咁系三 C 酷啊，是但啦。咁佢哋 酷三 C， 佢自从分开咗两边之后咧，呢档嘢已经系冇人理噶啦，即系叫做发布啲新闻，发布啲新闻咯，系咁多啦。佢连做资料整理都整理得唔好嘅，咁所以系呢档嘢冇人睇，系好理性嘅成件事嘅。调翻转讲，亚库都冇人睇啦， 就系咯。 啊，所以就叫做曾经都算都几有朵，喺科技界都几出名嘅。即系先讲英文，我用英文嗰边未冇咩噶，佢系中文版嗰边啦。因为英文嗰边仲尚算烂船有三根钉，但系中文版就三根都冇埋。咁大家最记得依然都系到佢而家叫做半截埋啦。大家依然系问咁石先生咧？嗱，先讲啊，石先生其实走捻咗好捻耐噶啦。虽然佢人未死，佢唔系个钟走咗，佢真系离开咗呢档嘢啫。但系大家记仇记到而家，虽然我都系。 算啦，呢个就连我 都。喂，当年真系太过分啦嘛！屌啦，成佢讲话讲埋咁嘅嘢，虽然你可以话 OK， 你香港嗰边 one man band，one man band 还 one man band， 你咪做少啲咯。你唔系咁样勾 up 当秘笈噶嘛？我抄翻大家咧当年啲回忆啊，佢系乱咁乱勾咁 up， 错啲错漏百出嘅嘢，错，然后仲要好捻自信咁讲出嚟嗰下先呕血啊嘛！即系仲要觉得自己好万人迷嗰下，我真系唔知佢哪来的自信。即系简单讲就系我哋边啲唔怕错噶，唔屌你以为自己好捻型。当年就系呢个就形容呢个阿石先生噶啦。嗱，虽然我要重申下，佢已经离职咗好捻耐，好捻耐，好捻耐噶啦，但系。提到呢档嘢，我真系即系大家呢个代表作嚟啊！真系，唉，咁啊， 好啦， 我应该冇嘢好屌啦吓，咁啊， 冇啦， 好啦，最后就系啊，最后啊，因为我哋 game 嗰边同 Apple 嗰边，我哋都另外有专题啊。最后一个小消息嘅，咁啊 ，Dolly Kong 即系虽然嗰个模型同《裸面仙》嘅作者 Wukai 嚟啊，咁啊佢之前因为离开所属经纪公司，所以佢个 YouTube 频道删咗嘅。咁佢而家咧就用开翻个新嘅个人 channel， 咁你喺 YouTube 上面打 Dolly Kong 咧，就应该揾得到佢嗰个啦。咁样提一提各位 Vika 处，如果仲有存在的话。咁啊，佢啱啱开嘅啫，所以啲嘢仲系咁，即系就仲未上传翻齐晒嗰啲歌嘅，咁样咁啊，大家需要知嘅，虽然可能你已经早过我知啦吓，咁样都睇各位啦，咁样啦，好啦。 好啦，咁今日咧，啲散料咧就暂时唞唞先。真正嘅大镬嘢咧，就下一 part， 即系下一 part， 其实因为佢本来如果集过，其实应该集过，不如下一 part 啦。下一 part 就 WWDC 2023年嘅特别专题。好，下拜再见，拜拜。 拜。